这一号豹子对当前玩家来说已是个庞然大物。君莫笑挑出的一枪虽然命中，但根本颤都没颤一下，显然这种普通攻击的上挑对他来说已经谈不上什么浮空效果。经验丰富的叶修对此当然不会意外，手指连弹，君莫笑又是接连四枪刺了出去，昂头一口浓雾吐了过来。 君莫笑却早已经转身疾跑，溜一边去了。这豹子体积虽大，但行动却一点也不比普通蜘蛛来得笨，而且跳跃力出众，蹦着就要给君莫笑来个泰山压顶。君莫笑翻身滚开，那边被唤为小月月的月中眠寂寞了。 喂，你让我们站好位了，一个人玩啊？ 那两个，一个去7点。 一个去9点位，叶修喊着：“距离多大呀？”两人一边跑一边问：“半径2米吧。”叶修说。两人也相继落位后，四人已经站成一个小圈，面面相觑，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要干什么。看他还在那一个人和 BOSS 周旋，难道只是安排了座位让他们看戏吗？君莫笑左躲右闪。 引着 BOSS 终于开始一路往这边跑，四人连忙准备迎战， BOSS 却在此时突然一跳，高高跃起，眼看落下就要把月中眠给压扁，月中眠连忙抽身想闪，结果听到叶修喊了一声：“别动！”报复，这家伙又在借机报复我。这月中眠只觉心中一片雪亮啊！ 想也没想，就没听叶修的话，一个翻滚避开，结果再抬头一看，君莫笑早已一个天机挑在了落下蜘蛛 BOSS 肚皮上。天机这专业的浮空技能，浮空效果当然比普通攻击的上挑强很多。下落的蜘蛛受了这一下，空中一滞，移动方向已经发生了转移。虽然天机的浮空效果也不剩多少。 但怪本身就是在空中，这么改方向一飞，落下来正好掉进了那四人站位的当间。田七前踢，9点位上连突刺，7点位击退，小月月快点回位。 叶修和这四个人下了这么久副本，早看清他们四人所学的职业技能，此时布置完包围，连技能怎么用也指挥上了。田七冲上去前踢。 这是拳法加技能，对怪有点推后作用。到这大蜘蛛 BOSS 身上虽然有了折扣，但到底还是让他移动了少许。9点位的玩家这时也已经跳上来一个连突刺，这个剑客技能和田七的前踢性质上一样，被踢到面前的 BOSS 再度被击开。而到了这里。 这些个也是有经验的玩家已经明白叶修的意图，7点位玩家毫不大意的迎上，一个击退上去。他这是个骑士技能，意思听名字就知道，这位移效果倒是所有人技能中最优秀的一个。但是 BOSS 被击退后，移向的4点钟位置却无人接应，这原本是月中眠的位置。 却因为以为叶修要害死他而躲到了一边，此时虽然已经在往回跑，却已经有些不急。众人都已经明白，叶修是要靠这些位移技能打撞球一样把 BOSS 弹来弹去。这个思路倒是看准了他们四人的技能和长处。他们的长处是什么？熟啊！他们四人都是老区过来的朋友。 互相之间也有默契，能打出这个配合。只是现在，好容易制造出的局面却因为月中眠要毁于一旦了，连田七等人都有些不高兴。就在这 BOSS 眼看就要出圈的关键时刻，君莫笑的身影却突然出现在了4点钟位置。几人都是一怔，君莫笑原本是去站11点位了。 根本没见他移动，怎么突然就出现在了这里？几人朝11点位一看，发现那里赫然也有一个君莫笑。靠！田七恍然， 忍者十级技能影分身术。影分身术本是一个迷惑对手的技能，不过对于经验丰富的玩家对手来说，真假很容易被看穿，所以迷惑作用在对 NPC 时比较显著。和玩家的对战里，影分身术倒是一个常被忍者们当作瞬移来使用的技能。此时的君莫笑正是如此，假身留在了原位，而他的真身利用影分身术的技能性质，瞬间移动到了原本应该是月中眠把守的四点钟位。众人却还在担忧，因为战斗法师在十级这个阶段没有像他们一样这种位移技能，君莫笑要怎么样把蜘蛛 BOSS 重新给推回来？他们很快知道他们是多虑了。君莫笑没有技能，但他有技术，一个天机将蜘蛛 BOSS 挑起了一点点浮空，就利用这一点时机，一个连突出去，蜘蛛 BOSS 身中两枪，被推向了月中眠。月中眠此时已经站到了原本是君莫笑的十一点钟位置，他的身边还站着君莫笑的影分身。此时的月中眠十分不好意思，他倒希望君莫笑当时就能破口骂他几句，结果这人什么也不说，就是准准的把 BOSS 推了过来。该做什么，月中眠很清楚，一个连突刺接上，大蜘蛛再次被踢走。月中眠做好迎接众人批判的心理准备，结果听到的却是大家的惊讶声： 出血了！ 出血的不是某人，而是蜘蛛 BOSS。 这出血状态也不是随便的普通攻击可以打出的，要么是武器带着效果，要么是技能带着效果。当前没有人的武器有这效果，但有这效果的技能却还是存在的。连突，战斗法师的连突，只不过连突的出血是一个隐藏效果，不是几率触发，而是要靠玩家自己打出。打出的方法是让连突的两段攻击完全重叠在目标的同一个部位。同一个部位的意思不是两下都打在胳膊上就行，而是指第一下在哪儿扎了个洞，第二下就要往这洞里再扎一下。做到这一点后，出血效果才有几率被触发。这个几率是多少，由于是隐藏效果，没有数据显示。玩家测试后，大致认定几率在 50% 左右。这个几率已经算是相当高，不过前提是要完成这个操作。这个操作对一个不会动的死马来说很容易，但在不断移动的实战中，却一定要眼快手准。荣耀中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隐藏技能效果，都要靠强悍的操作才能打出来的。如果是一般人用连突打出了出血，田七他们大概会认为是运气，但此时叶修用君莫笑打出，他们却一致认为这是技术。对于叶修的操作，他们已经是彻底的心服口服了。不止操作方面，对这个 BOSS 的控制围杀、团队指挥也是天衣无缝。这人不是一般的高手，是高手中的高手。田七已经有些不好意思去拉拢叶修了，因为他们月轮工会在荣耀实在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会，在神之领域中排名50开外，没有任何一个副本记录是他们保持的。这么寻常的一个工会，田七自己都觉得配不上人家这身手。其他几人不知是不是生出了和田七一样的心思，总之众人都只是默默地出手攻击，过程中也难免有一些小疏漏的地方，但叶修都有及时出声提醒，没有酿出什么大祸。一号 BOSS 就这么有惊无险地被杀掉，剑师出了件蓝装，低级装备大家也没所谓，反正一晃就要淘汰。不过此时几人却是一致要求君莫笑剪了。月中眠虽然没说话，却也是默默地选择了放弃。 也就一看，也就是个有比没强的石级拦子腰带，大家都放弃，他也就没客气，随手捡了换上，继续前进。之后都是一样的打法，二号boss是土网的远程攻击型，比较烦的是经常土网沾到雪壁上飞来跳去的装蜘蛛侠。不过在叶修的指挥下，五人最终把这家伙围到了角落。 这次不是打撞球了，而是轮番使用有僵直效果的技能。在叶修的调度下，把这二号boss直接僵直到死，再没吐过一口网。四人对叶修的膜拜自然是又深了一层。这人是他妈的MT，而且是输出的主力，时不时还给他们治疗，完了还不知战术，指挥实施。 四人已经没有言语可以形容了，就是膜拜膜拜再膜拜。蜘蛛洞穴的大 boss 蜘蛛王也是蜘蛛洞穴副本的一个难点，这家伙身兼了两只蜘蛛小 boss 的特长，能突网，能喷毒，毛茸茸的八条大腿，肚皮一圈一圈的花纹，在比两只小 boss 有更大了一号的体积衬托下，十分恶心。 面对这个最终 boss， 田七等人却一点都不紧张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在君莫笑的指挥下，对付这个二合一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结果就如他们所预料的一样，有惊无险。这个二合一性质的蜘蛛王，无非就是比一二号 boss 更胖，更多些伎俩罢了。叶修指挥着四人控制住场面，最终。 顺利将其拿下。首杀，此时系统公告上赫然列上了五人组的姓名：月中眠、田七、暮云深、浅生离、君莫笑，第十区首杀蜘蛛洞穴。田七四人从惊讶转而进入狂喜，他们升级倒也不算慢。 不过却完全没想到，他们竟然抢下了蜘蛛洞穴的首杀，这多亏有了君莫笑这大高手，否则不可能这么顺利。靠！与此同时，某新手村蜘蛛洞穴里的五人在看到这条系统公告后，却是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。他们的面前，最终 BOSS 蜘蛛王只剩一丝残血。 不出10秒就可以被拿下，但现在他们偏偏就输在了这10秒上。悔恨、不甘，五人幻想着无数种可以弥补上这10秒的如果，结果却只能是认清现实。他们豪情壮志，准备让他们的工会完成第十区所有副本的首杀，结果这才杀到第二个副本，首杀就已经花落他家。 10秒，就输了10秒。君莫笑，这人是不是之前首杀案也猫妖的那家伙？ 蜘蛛王已经倒下，五人也已经顺利打通副本，却没有丝毫的喜悦。好像是他，这人什么来头啊？也已经上了2次公告了。蓝河，和你一样啊。这个蓝河自然就是和君莫笑一样双上系统公告的玩家蓝河。 他的来头可不小，隶属于目前荣耀三大工会之一的蓝溪阁，在神之领域拥有剑客角色蓝桥春雪，是蓝溪阁的五大高手之一。不过，资深玩家都清楚，像蓝溪阁这样的顶尖工会背后都是有职业俱乐部支持的，五大高手还不算他们的顶端，背后俱乐部战队的职业高手才是。 蓝溪阁的幕后是蓝羽俱乐部的战队，队里最顶尖的高手叫黄少天，账号夜雨生凡，职业剑客，在荣耀圈中被誉为剑圣，是和斗神一夜之秋齐名的角色。第十区开放，蓝溪阁由蓝河领了一帮的玩家来新区开荒，为工会在新区发展势力，吸纳新鲜血液。 如不是这种三大工会的人物，也不会有豪情想要霸占新区的所有副本记录。谁想到刚到十级副本，蜘蛛洞穴计划就告夭折，而且只是差了10秒。兄弟们郁闷，蓝河心情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君莫笑，念叨了下这个名字，蓝河也和大家有着共同的茫然。如他们蓝西阁一样档次的工会，互相角力的战场主要是在神之领域，竞争多年，相互之间各有什么好手都是知根知底。这一次各派了什么高手过来第十区开荒，也是各有打探，情报都掌握得差不多了。这个叫君莫笑的却不在他们打探到的名单之上，难不成是哪家高手偷开了小号进来？ 和他们同队的那四个人有情报吗？ 蓝河问着。 没有， 一起的兄弟说。 联系分布在各村的兄弟问问，看有没有知道的。 蓝河说。由于新手村分布随机，他们蓝西阁过来的人也没那么巧就都在一起，大家都是原地发展，一边自己升级，一边挖掘有前途的新人，等到了20级离开新手村建立工会后再会合。过来的蓝西阁玩家是以蓝河为首，他这边自然就算是指挥中心了。其实任何一家大工会过来的人都不至于遍布所有的新手村，这玩意儿随机分配说不准。可是就在蓝河他们再一次杀进蜘蛛洞穴加紧练习时，打听到的情况终于是有了点反馈。只是这反馈的情报非但没有让他们清楚这对人的情报，反而让他们更加凌乱了。反馈情报指出，在某村的格林之森副本外，方才5人队中的叫月中眠的人曾刷屏指责过君莫笑在副本中故意使坏，抢走了隐藏 BOSS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 众人听了很费解，这个君莫笑先使坏抢了别人的隐藏 BOSS 完成首杀，再和这些人组队完成了蜘蛛洞穴的首杀，这么蹊跷的事情让经验丰富的5个老鸟都分外不解。 先不要理了，抓紧练级，20级后总会有机会见面的。 蓝河沉声说着，继续领队厮杀。某村的蜘蛛洞穴外，田七等4人却还沉浸在副本首杀的激动中不能自拔。他们比起蓝河这种高手都差着好多档次，所以对于首杀什么的基本停留在幻想阶段，谁想到真有机会完成，一时间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。